励孩子成长，我与您并肩同行。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19度。明天白天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全市会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9度。周日小雨转晴，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总体来看，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会有降雨天气出现，假日出行请您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气温下降了，也请您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防止感冒。接下来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在这个时间段呢，提示大家有几条路段目前正在交通管制当中。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长安街西向东方向，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西长安街和复兴门外大街一线的东向西向，还有三里河路南向北方向，建外大街日坛路口东向西方向，都在采取交通管理措施。即将采取管制措施的，在东二环北段南向北方向机场高速二环到三环之间，东北三环三元桥外环方向将会采取交通管制措施。也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提前选择绕行路线。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京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京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在游学概念起源地之一的英国，游学市场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形成成熟的监管和运作体系，游学产品丰富多元，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国际学生参加。今年教育面对面，英国海外游学团成员已经学成归来，学生们在海外的学习和生活是否适应？在与不同文化人群和环境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哪些问题？海外的游学生活，我们真正学到了什么？留学面对面邀请英国游学团成员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感受。 北京时间17: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是我们的留学面对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年暑期教育面对面组织的英国游学团。我们这些个同学们呢都已经是学成归来了，今年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心得体会要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呢？另外呢，在这一次的英国游学过程当中，我作为带队老师实际上也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同学们未来，特别是计划未来出国留学的同学们来讲，其实很多问题都是致命的问题。那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去解决 察。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呢，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海外留学专家，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和探讨这样的问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来提出，你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平台当中呢，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了，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先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每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首都教育系统学习总书记回信精神，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大爱育学子。全市中小学陆续开学，各校以不同形式举行开学典礼迎接新生。少儿近视防控工作纳入政府评议考核，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30号给中央美术学院八位老教授回信，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期望。首都教育系统广大干部教师在学习总书记回信精神时表示，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大爱之心大美之意呵护学子健康成长。新学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鼓舞着首都教育系统广大干部教师和年轻学子们。总书记在回信中提到，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下一步，首都教育系统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为指引，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青年学子身心都健康成长。今天起，本市的中小学陆续开学，老校长讲开学第一课朱砂开智，各学校以不同形式举行开学典礼迎接新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最关键要的是十岁到十八岁青春期， 永远带着笔和笔记本，遇到一切美妙就记下来。这是北京五中老校长吴昌顺在开学典礼上送给北京五中通州校区的200多名新生的话。北京五中通州校区今年成立，首次招收了14个初中班，2个高中班。陈宇校长说，共有10名本校区的教师和领导入驻通州校区，并引入优质教育资源。 一开学，我们现在已经引进了像北大的博雅讲堂、清华的科学讲堂，就是会让我们在通州的孩子有更宽阔的眼界。 通州教委副主任王秀东介绍，北京五中通州校区是通州区整体引进的第5所学校，将继续优化副中心教育整体布局。 整个通州906平方公里，东南西北，我们都会布局优质的高中资源。一些我们更近的区域呢，我们会更布局一些初中啊、小学，让我们孩子就近能够入学。 在我们的学子眉心之间点一个红点即可。 芬斯汀小学幼稚教育资源带的开学典礼上，老师用朱砂在306名一年级新生的额头正中点上红痣，进行朱砂开智，意喻着孩子从此眼明心明，好读书。之后，孩子们又在老师的指导下用毛笔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教学副校长刘亚强说， 端端正正做人，规规范范写字，培养孩子做事严谨的这种学风和作风。 针对中小学生课后三点半问题，市教委负责人近日表示，从本学期起，在全市义务教育学段推广每周5天每天2小时的校内托管班。芬斯汀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12年级副主任王维介绍，目前学校已经将报名表发给学生，课后托管班将从下周起实行。 外请了一些 的老师啊机构和我们一起来做，都是根据学生喜欢的活动，有模型制作呀，然后棋类啊，包括足球啊这些，然后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然后自己自愿报名。 广渠门中学31号上午也举办了新学年的开学典礼，今年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全体初高中的同学每人量身定制了一本学生成长规划手册，为初高中的学生六年的在校生活做出了具体的规划。请听本台记者张征的报道。今年广渠门中学教育集团为全体学生定制的这本学生成长规划手册，从阅读书目、兴趣培养、特色发展等十个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划。广渠门中学校长李志伟说， 学校的教育不仅是关注课上也关注课下，不仅关注课内也关注课外，所以我们的这个成长手册呢，就以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引导和指导我们的学生完成他的一个基本的生涯规划，然后他可以感兴趣的他再去拓展，再去自我延伸。 新出台的中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权，同时更加注重学生各个学科素养的提升。今年新高一学生张坤对于这本手册提供的规划内容及活动十分的期待。 我觉得这本手册首先能看出学校非常有心，然后并且可以看出学校对学生的多方面发展早就很有规划，我对很多活动也非常期待。 新的中高考改革要求学生自主选科选考，这就要求学生尽早的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对自己的未来生涯规划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今年开学典礼上，来自北京大学的孙东东教授还为学生带来了一堂人生发展与规划的主题课程。他表示，学生生涯规划需要学校和家庭共同协作支持， 学业规划、人生规划要跟国家的发展紧密的契合，一个是要多听多看，另外家长们呢不能浮躁，不能急功近利，一定要引导孩子扎扎实实的把中学这点最基本东西学好，这样子你才有发展。 本台记者姚迪报道。文汇中学在今天也举行了开学典礼，通过采访1978年参加高考的校长、1988年正在大学校园中努力的老师、1998年初入文汇走向工作岗位的教师、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当中担任志愿者的老师，以及2018年踏入文汇校园的初一新生，来表达改革开放40年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文汇师生的共同成长。记者31号从教育部发布会上了解到，教育部正推动教师法的修订。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定华表示，教师工资待遇一直是社会关切问题。为着力保障教师工资待遇，教育部在研究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联动机制，启动研制完善教师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和内部分配办法，完善教师待遇保障机制，有效体现教师工作价值和工作绩效。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国家体育总局等八部门30号联合公布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从明年起要对各省级政府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开展评议考核。方案明确，家长要增加孩子户外活动和锻炼，使其在家时每天接触户外自然光的时间达到60分钟以上，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要进行统一保管。此外，医疗卫生机构要从2019年起实现0-6岁儿童每年眼保健和视力检查的覆盖率达到90%以上，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9月3号星期一将会正常开馆，欢迎广大观众前来参观。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共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留学面对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暑期的海外英国游学营。海外英国游学，不要忘了我们学习的初衷。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六，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在游学概念起源地之一的英国，游学市场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形成成熟的监管和运作体系，游学产品丰富多元，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国际学生参加。今年教育面对面英国海外游学团成员已经学成归来，学生们在海外的学习和生活是否适应，在与不同文化人群和环境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哪些问题，海外的游学生活我们真正学到了什么。留学面对面邀请英国游学团成员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感受。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的留学面对面呢，我们一方面要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年暑期教育面对面组织的海外英国游学团，我们这些个成员的经历和感受，同时呢也要针对在今年我们在海外英国游学过程当中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些个问题，和我们的海外留学专家一同来关注和讨论。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首先呢，来为大家介绍国际教育知名专家、尚德在线教育海外合作高级总监赵刚老师。赵老师你好。 你好。 嗯，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这是我们今年英国游学团的两位成员啊，一位是马章进。 大家好，我是马章进。 嗯，另外一位是李子怡。 大家好，我是李子怡。 好，我们的这个马章进今年是大一新生哈。 对对 对。子怡呢还是一位小学生，开学咱们读几年级了？ 五年级。 五年级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选择这个两位我们的游学团的成员啊，其实也是有考虑的。一大一小啊，但是这两个年龄段的孩子实际上未来目前来看，其实海外出国留学的这个人数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和赵刚老师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从这个英国回国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啊。 嗯， 没错。 我想就是你们两位在回来之后这一段时间之内，是不是还会历历在目英国我们所学习生活的那一段这个日子，什么事情给你们留下印象是最深刻的？ 我先来吧。 嗯， 就是我们在上那个英语课的时候，老师给布置了一项任务，就是说三人一组完成一个模拟去组建一个乐队。 嗯， 然后去各班去展示，然后每个人都会去展示。我们就是上网去搜集了很多相关的资料，花了大概是三节课的时间，也就是三天吧。 嗯， 做出来一个主题性的乐队，我们自以为很好。 嗯， 但是一到那儿一去比，就是哇，真是相形见绌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会就是每一个组都必须要去上到那个讲台前去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乐队是怎么构成的，背景是怎么样的，还有这个歌曲类型和这些你们在乐队中担当的一些角色。 嗯， 然后呢， 跟其他的这个班级一比。 啊，没错， 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很 low 了，是吧？ 特别 low， 但是就是自信心就是有点受到打击， 有点受打击哈。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本以为老师就是会不说话，或者就说你们做的不太好，但是就是老师就是说啊，你们做的非常好，我很满意。 老师还 对他就 鼓励你， 对，很鼓励你的这种说法， 对，嗯， 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 子怡呢？ 我最深刻的就是上次我们一起有一个在学校有个化妆舞会， 嗯， 就是我们这大家在一起做用一些材料做很多衣服，然后还要选一个模特来进行上台展示，我们大家都非常认真，每个人都在用心的做，然后呢做好之后还得要为模特量身一下，然后做好之后量过身之后，大家也开始用一些小装饰来装饰他的衣服，最终 虽然我们最终没有获得奖，但是我们大家却非常高兴，因为毕竟是出了一份力，而且那个模特也非常努力，然后虽然没评上，但是我自己还是挺高兴的。 很有成就感哈。对，赵刚老师是这么一回事儿，这个学校组织这么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是让这些孩子们用一些个废旧的这个东西，你比如说胶带啊，然后废旧的这个报纸啊，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些这种服装啊。其实包括刚才这个马昌进在讲，然后包括子怡在讲的时候，赵刚老师一直在频频的点头啊。因为您作为这个国际教育方面的专家，其实您听到这样的这种案例，就非常熟悉的一种案例，就是海外课堂当中他们经常会使用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是不是？ 这个案例呢，能看得很清楚。那么说，它能体现出两个方面的能力。 嗯，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团队的合作能力。那么很显然，就是在现场的话，我们可能有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这些人，那么组在一起，那么我们要完成一项共同完成一项任务。 嗯， 那么这个呢，可能是需要大量的协调，那么大量的参与。第二个呢，也是我刚才正好，咱们这位大一新生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上台演示能力。 对对对， 这个上台演示呢，就是我们说英文叫 presentation。那么这个这种能力的话，实际上贯穿在整个留学的过程里面。 嗯， 那么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东西做出来，同时还要把它展示出来。 没错。 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在国内呢，恐怕在我们的学习过程里面，相对来说要弱一些。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困难。 对。所以实际上呢，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先说在海外课堂当中怎么学，因为你们两位同学肯定会发现，海外的课堂和国内的课堂，它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异性的， 嗯， 对吧？啊，就是这种差异，你们自己，虽然你们举的这两个例子就是一个本身的差异，另外一个你们还会感受到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差异吗？ 嗯，在海外，他那个课堂讲课方式基本上就是老师给你发布任务，然后让你去，就是同学之间的多交流，然后与老师之间的交流也会非常的自由，非常的多， 嗯， 然后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的开放的， 嗯。 嗯，不会局限于某个， 某一个话题，或者说这个单一性的一种 讨论。对对对，它 是 多元的，这个它是多元的，然后综合性的一个话题，然后去让你分小组去讨论。 对， 讨论的效果也是，比较出人意料。我们都觉得可能讨论不出来什么东西，但是你就是从那些本来是毫无头绪的一些话题开始，你就讨论，慢慢讨论的话，你就会发现，哎，你有的说了。 对，这就发现理不辩不明。 那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有这种感觉、 就是、 哈、 嗯。 子怡他们的那个班啊，比较的特殊，那个班真的是一个国际混搭班，啊，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海外的这个小伙伴和你们在一起，是不是子怡？ 嗯 嗯，你们在课堂当中觉得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同的差异？和咱们在国内去读书的时候，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不同的感受没有？ 就是在海外的话，老师会花大部分时间来跟同学们一起做游戏或者互动，然后花少部分时间让大家来进行写作。 嗯， 而在国内是老师是非常注重写作的，然后但是会花很少时间来跟大家互动。 嗯， 我觉得这方面海外跟国内的有些不同， 就完全不一样的，这完全就反过来了哈。当然这个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两位同学，未来如果说真的走到海外课堂当中去了，他肯定是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适应的过程的。这个他们讲的这种海外课堂的方式并不是我们中国孩子所擅长的。 对因为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一个实际上要害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内的话，老师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在课堂里面的话，老师处在一个绝对的权威地位，那么他要控制课堂，同时呢也要控制学生的思路。这点上可以看到，在海外的话完全相反，那么老师呢退居二线，那么把呢整个的舞台呢留给学生。学生在前台，那么他有大量的这些讨论，大量的互动，老师呢只是听取意见，有时候可能提一些建议， 对， 那么展示完了以后，老师做点评， 嗯， 所以这个顺序的话是相反的， 对， 所以像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为什么要出去，感到非常的麻烦，或者说很不适应，也是因为这个顺序是相反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主题说，出去海外游学我们究竟学的是什么，千万不要忘了初心，咱们是出去需要学东西的。那像这种海外和国内的这种课堂之间会出现很多的这种差异，怎么来进行过渡，特别是对那些个 出国留学的同学们来讲，赵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对，首先一点的话，我觉得，在出去之前的话，恐怕还是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因为呢，我们目前整个在游学这个圈子里面的话，有很多这样的我们所说的课前的辅导。那么有专业人士呢，针对留学期间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那么把这些呢做成一些小的单元，放到我们的游学项目里面。那么这样的话，也就相当于给学生呢做一些提前的准备。那么他们呢可能有这样的意识以后，意识到老师的作用可能在减弱，而我们自己的能量呢可能要放大。那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我可以调动学生自己的积极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应该说尽管说和目前我们的课堂的这种差异比较大，但是呢准备起来的话并不是很困难。也我们只是把角色稍微转移一下就好了。也就是说把我们自己当成主人。 对。 所以这点上我倒觉得很多的游学项目的话都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学生自己的这种积极性的话调动起来的话，可能对以后的这种学习会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我也相信，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两位同学，未来即便他选择到海外去读书，有这样的一段海外游学的经历，想必到了海外去之后，这样的一个课堂对于你们来讲应该就不再陌生了。 不是很陌生了，就是 对吧， 可以尽快适应， 会比较快的去进行适应。其实这种适应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海外留学嘛，咱们出去是学习的，对吧，你大部分的时间都其实应该是在学校在课堂当中去完成的，但是如果这样的环境没有更好的去适合它的话，对于自己的学业肯定会造成更多的这种影响。当然了，在课堂当中还会有很多海外的同学和你一起来去学习，一起来去互动，一起来去协作做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工作和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更好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话，想必这样的工作这样的事情你肯定是做不好。那么未来如何和这些海外的小伙伴之间能够打成一片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海外游学过程当中我比较头疼的这个问题。那么过一会儿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再请赵刚老师给我们大家做一些相关的指点，怎么才能够和海外的小伙伴打成一片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紧张，身后是城市，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1258。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 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九月八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全市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周日小雨转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19度。 路况信息。 这个时间段路况呢，和大家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现在东三环三元桥到呼家楼桥南北双向，分钟四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多，车行缓慢。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方桥北向南方向车多，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还有反向受到远通桥小交亭桥事故的影响，五方桥到大黄庄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在游学概念起源地之一的英国，游学市场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形成成熟的监管和运作体系，游学产品丰富多元，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国际学生参加。今年教育面对面，英国海外游学团成员已经学成归来，学生们在海外的学习和生活是否适应，在与不同文化人群和环境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哪些问题，海外的游学生活我们真正学到了什么。留学面对面邀请英国游学团成员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感受。 好，欢迎大家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节目当中。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年暑期教育面对面组织的海外英国游学的一些个见闻，还有一些个感受。我们的两位游学团的成员马张进和李子怡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当然了，除了分享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反思。那么在这样的一次游学当中，大家究 究竟学到了什么，那么对于大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的作用呢？因此呢，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也为大家特别邀请了国际教育的知名专家啊，赵刚老师，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和探讨这个话题。刚刚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啊，和大家关注的是在课堂当中啊，两位同学呢也不止一次的谈到了，实际上呢，在课堂当中，学生是主人，老师呢是退而求其次的，而且呢，在课堂当中有很多相互之间协作的一些个事情要做的，特别是在子怡你们的那个班有很多的外国的同学，对吧？你觉得你和他们之间相处的好吗？ 就是有时候就跟外国的男生不错，然后就是女生没什么好交流的 没什么好交流的啊，这是属于性别上的问题了啊。但是我觉得赵刚老师是不是越像他们这样的小的孩子，实际上是越容易能够打成一片的，会是这样吗？ 怎么说呢？实际上我个人还以自己也有一个经历，就是当时我在中学阶段吧。但是我们学校呢，实际上有过一次和国外学校的交流。当时呢，男女生在一起的话也还算好，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也可能是属于相对比较年轻的时候，可能好多事情也不太在意，所以呢，我们在一块呢，可能聊天啊，然后呢，彼此呢就是开个玩笑啊，可能也还比较多， 也还好。 可能像刚才咱们这位五年级的小同学呢，可能在这方面也可能就是经历的少一些，可能还稍微有一点不太适应。 但是在海外。即便我们到海外去读书的话，其实和外国的同学打成一片，我觉得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刚才呢，我觉得用了一个字眼呢，大家会听起来不舒服，或者说觉得有点言过其实。我说的是，在这次英国游学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我感觉是致命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用这个字眼，我觉得不是言过其实。 对。 是吧，赵老师？ 对，因为呢，正好因为之前也和您配合过做过节目，然后呢，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式留学的概念。实际上这个概念呢，它所突出反映出来的问题呢，就在于学生呢，就有点像，像一个在一个孤岛上一样。那么说他周围的环境和他呢是隔离的，尽管说我们人是在国外，但是呢，好像我们所有的行为方式都跟国内一样。 对。 所以这点上呢，实际上是您说的这个致命问题，我个人觉得也不能算言过其实。 对，尤其是在课堂当中，是不是外国的老师特别不喜欢中国的孩子抱团？ 对，在英国的话可能更是这样，因为在英国这个环境里面的话，老师呢，首先一点就是老师，他比较习惯和学生互动，那么平时呢，这算是他的一种行为方式吧。那么他觉得和学生互动呢，他自己也有成就感。如果说比如说本身他到了一个环境里面看到这个学生好像只是一小撮好像在里面窃窃私语，然后没有响应他课堂上的这些指令，或者说他所做出的要求，那么他会感到很挫败，他会觉得可能他在这方面可能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但是我想其实中国的孩子是想融入到他们那个群体的。马章进，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会更有感触一些吧。 对，因为我去有邀请过那些外国的同学去合影。其实有那个接受的当然很好，但是拒绝的话。 有拒绝的。 对，有拒绝的，当然有拒绝的，拒绝的还不在少数呢。拒绝的，然后后来我就去找一个同学去问他为什么，然后他就是反应也不是特别的激烈。可能我们没有特别多的共同语言嘛。觉得而且也是文化就是。融入不进去，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说，中国的孩子，他们希望能够去沟通交流，但是呢，好像进到海外，就是其他国家那些孩子们的圈子很困难，甚至人家呢不会去更好的去接纳你。啊，现实的情况也是这么残酷的，对吧，赵老师？对吧？ 在这个层面上的话，可能您说到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也要客观的再评述一下。实际上呢，也不能说老外就一定都开放。就很多情况下的话，我觉得我们也看到过很多好像也很害羞，也相对来说好像有点冷漠的这些孩子。那么我觉得在国外呢和在我们国内一样，实际上这都是人本身的性格本身的他的一些特性所造成的。所以我倒觉得可能有时候这种交流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倒也不见得完全都是我们中国人的责任。 我们的问题啊。但是就是我们说跟他们之间有这种沟通上的这种障碍。 您分析的原因大概是会是什么样的原因？ 对，因为您提到这个问题，多数是中国人造成的。 嗯， 这个确实百分比的话是很高的。 嗯， 那么主要原因呢，一方面是语言，我觉得英语的话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个永远的痛。即便是现在，按说我们的英语环境比以前，比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好太多了。 对。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英语呢好像还是有问题。 嗯， 可能还是因为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可能把英语呢给固定化了。尤其是大量的引入了这个修辞啊语法啊，那么使得我们呢好像用英语的这种能力下降了。就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在按照老师的指令去填空， 嗯， 然后是做一些纸面的功夫。但真正我们说去听去说这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欠缺。 马上你有这种感觉吗？在跟他们去沟通的时候， 这种感觉是体会的比较深的。其实是， 其实应该他还好。我们这一次英国游学团当中啊，其实这些孩子们的英语水平还都不错的，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孩子都是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 嗯， 他们本身的这个语言能力水平的话，还真的是不错。甚至他们有人是直接给我去做翻译的，做翻译工作的啊。所以包括马昌静在内，其实他的语言能力也还不错啊。但是你在说的时候跟他们去沟通交流的时候还是遇到麻烦。 嗯，因为他英国人他那个说英语是非常的纯正的，真的。因为我前几天刚从美国回来，就发现他们美国人说话就比较随意， 嗯， 一些语法错误他们不会去在意。但是英国人不一样，就是你一定要是字正腔圆，而且说的一定是对的，他才能听懂。 对， 真的很严格。对语法这种严格，我真是， 有 让我感觉非常的怎么说， 印象非常深刻。 对，印象很深刻。 谁让我们去的是伦敦呢？ 对， 因为你要有地道英国伦敦腔， 太地道了，太地道了， 对吧？那这是一个语言沟通上的这个问题。除了语言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导致沟通上的这种障碍？ 肯定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文化问题了。实际上就是我们如果说把语言和文化稍微分开一点的话，那么文化占的比重就会更高一些。 嗯， 那么我们对对方的诉求一般是不了解的。那么对方对我们也不了解，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文有一个词叫 ice breaking， 就是我们说破冰。 嗯， 那么破冰的话，那么究竟谁来做这件事儿？经常因为我们的文化呢，使得我们中国人相对来说，可能相对于国外的这些朋友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内向，所以呢，我们不愿意主动的去做这件事儿。 嗯， 就像您提到的，有时候好像这种场合本来是应该有一个人站出来的，但是站出来的这个人往往不是中国人。 是， 哎，所以导致呢，就是我们在交流的过程里面的话，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中国人呢一直沉默，然后一直等着对方，然后来主动的来找我们。 对，我觉得这一点呢印象特别深刻。我觉得你们两个同学应该印象也特别的深刻吧。 嗯， 我们在今年这个海外英国游学的时候，每年呢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例行的项目，就是毕业舞会 啊。对对对， 嗯，对 对 对 吗？毕业舞会，今年的这个毕业舞会直接是在这个学校当中进行的。学校其实应该说是经过了很精心的准备，包括有现场的这种灯光的设备，然后还请来了专业的 DJ 啊， 嗯， 来现场。国内我们国内的孩子和海外的孩子一起在那儿，应该是跳舞，其实应该是一个特别愉悦的一件事情啊。我呢就是出去抓这些孩子，全跑了。啊，谁都不来，啊，抓他们，然后一个一个要拉进去。我说，大家一起去跳一跳，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沟通交流的机会，全都不去，啊，都不想站在舞台的正中央去表现自己。特别是李子怡，我中间应该抓你抓的是最勤的。 嗯， 为什么要抓李子怡？李子怡跳国标舞跳得非常的好，然后她在北京市还拿过奖。甚至他的这个爷爷奶奶父母还专门给我发这个微信，说希望借这样的机会给子怡一个展示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给他展示这样的一个舞台。 嗯， 抓了半天也是不跳啊。然后呢说你必须你给我找一个伴儿，我才可以去。我想这个应该是代表了大多数中国孩子的内心世界的一种活动的方式。 绝对 啊。你为什么不敢自己？ 嗯，就是我有点不想在就是陌生人面前展示。就是我一般我在比赛的时候也挺紧张的，就是一般去那个在国内比赛的时候我也挺紧张的。 也不是那种说在陌生人面前的话我们就特别能够放得开玩得开的那种，是吧？ 一般比赛的时候我都不让我妈留在那儿看，我也让我妈走。我也不喜欢，就是我就是不喜欢别人，就是 就是用眼睛盯着我那种感觉。 这是他自己这样的一个习惯。马长进呢，你应该的心智要比他要成熟啊。 其实我觉得呢，是就是他内心本来是就是向往去加入他们那个行列的，但是呢就是不敢吧。 不敢， 就是因为怕自己不会跳嘛，就上去你去干什么呢？说是舞会吧，你得会跳舞吧。 嗯， 我就上去，我也不会跳舞，我去做什么呢？所以就待在那很尴尬嘛，就 对，很尴尬。他一直拿着相机一直在拍照片， 对，就找人拍照片。 对啊，所以这个真的就很尴尬。而且呢，因为在这一个学校当中，不仅仅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团体。还有来自国内其他地方的这些个中国的孩子，你会看到大家不约而同的表现几乎都是一致的，而反而那些个其他国家那些孩子们，他们玩的倒比较嗨，比较开放啊。但是这种的话，确实是给沟通交流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影响，周老师啊。那么像这种中国学生在海外读书，是不是最大的障碍就是人际沟通交流的这种障碍？ 您说的这一点上呢，至少在我观察的范围里面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嗯， 实际上刚才，我们同学提到了，就是可能在陌生人面前感到很紧张，但是要不要忘了，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期间的话，恐怕你经常都要站在陌生人面前去做演示，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团队活动里面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你要做那个 PPT。 对， 哎，你要把 PPT 的这些东西介绍给大家，而且用英文表达，你往往都是站在台前。哎，那么面对的你的同学，这些同学呢，很多可能也不是很认识。那么，那么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历练吧。那么在，如果在这之前没有这种准备的话，恐怕就有这样的，这种感觉，好像跟这个环境格格不入。 对， 好像我呢就是一个陌生人，我也变成陌生人了。 刚才您讲到一个破冰，这个东西怎么破？ 很有意思，就是几乎每一个学校吧，他们在开学的时候都有一个叫 ice breaking party， 就是说破冰聚会，那么这个聚会上呢，老师主动的去就是安排不同国家的同学，在一起，那么男女生分开，同时呢，就不同肤色的同学呢，也放在一起，那么说看看是不是你们能够互相互动起来，那么这样的就我们所说的，在这个场合里面，老师或者是 DJ， 那么他要扮演这样的角色，那么就是等于是让鼓动大家一定走到一起。那么大家一起那么来享受这个很欢乐的时光，所以呢，在那种场合下呢，我觉得学校呢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这个不完全是说咱们中国人有这样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看一看我们亚洲地区的很多国家的同学也是这样的，那么比如说韩国人，比如日本人，那么实际上遇到的情况跟我们的情况完全一样，那么他们也不愿意在外人面前展示，他们呢也经常缩到一个角落里面。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总会有办法。那么刚才我们说的 ice breaking， 那么他总要有办法，那么说让大家融在一起。 这个有可能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这种差异，所以就是这种东方的文化呢，不仅仅是中国的学生， 对 啊，像刚才您讲的日本的、韩国的这些个学生，他们也会面临相同的情况啊。但是这种情况，我们大家是必须要想办法去破解它的啊。学校虽然是做这种努力，但是其实更多的还是在于自我本身的这种努力工作。 没错， 因为。像我们刚才两位同学讲，海外的课堂它更多的是这种协作，然后呢像刚才赵老师讲，你需要做一些PPT， 你需要做一些这种现场的演讲， 对 啊，而这些个工作都是在陌生人面前去做这种展示的啊，所以容不得你去害羞啊。 是， 我觉得子怡刚刚小学五年级，你还来得及。 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马长进需要这个更多的去这个 锻炼， 然后呢去开放自己的内心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我们的国际教育专家赵刚老师以及我们今年海外英国游学团的两位团员啊一起呢来分享他们今年英国游学的这种见闻和经历啊，同时呢也针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请赵刚老师来做进行这个相关的指导。那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想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内容啊，您都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 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在游学概念起源地之一的英国，游学市场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形成成熟的监管和运作体系，游学产品丰富多元，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国际学生参加。今年教育面对面，英国海外游学团成员已经学成归来，学生们在海外的学习和生活是否适应，在与不同文化人群和环境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哪些问题，海外的游学生活我们真正学到了什么。留学面对面邀请英国游学团成员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感受。 好，继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一次教育面对面暑期英国游学团的这个经历啊。那么除了在校园当中度过，剩余的时间呢我们是在寄宿家庭度过的。那么寄宿家庭呢，马当进和李子怡你们两个人是分在了一个寄宿家庭， 对，我们是一家， 对，你们是一家人啊。在那过得愉快吗？ 家人非常热情， 对， 他们就是相当于是把我们当他们自己的孩子看了，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是吗？ 赵老师 啊，但是也有问题啊。你们在这个跟寄宿家庭沟通，然后包括在这个饮食上等等，有一些什么样不适应的地方吗？ 不适应饮食真的要说一说。有一天晚上那个伙食真的让我很深刻，就是做的是一个通心粉的一个菜，它里面通心粉没有问题，但它搁了一样就叫 cheese。他们当地人应该是很爱吃的， 爱吃的东西。 但是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很酸，而且它那个味道比较奇怪，真的，这对我来说就不能吃。 对，这不符合中国人的味道。 对对，不符合，至少是我的胃口不好。 李子怡呢？ 就是我感觉他们那块每天早餐都跟固定的似的，都是牛奶、麦片、烤面包。然后这位哥哥也说他也都快吃吐了，上次他还跟我说。然后我们就坚持了一下，然后最后还是 忍不住的去吃方便面了，对吗？ 我们方便面是人家晚上给我们做晚饭吃的。 做 成晚饭，不是做成早饭的。 哦，就是 早饭一般都是那种 已经实在是难以下咽当地的这个食物了，所以拿这个带过去的方便面来进行冲击了。后来孩子们跟我说，这个张老师，我们一闻到面包的味道现在都想吐了啊。这个饮食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做这个 适应 胃还有这个味蕾上的这种适应啊。但是关键呢，我们是和说这个寄宿家庭之间的这种沟通啊。那么在英国，像入住寄宿家庭的，大概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年龄上的限制吗？ 实际上这点上呢，和美国有点类似，就是学生的话，一般在17岁以下的话，就是按法律规定的话，是应该进入到寄宿家庭里面，那么有人监管。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为了学生自己的安全，自己的成长，所以在这点上的话，它是确实有法律的这种规定的。 所以像李子怡这么大的，如果你要是选择出国留学，那肯定是要寄宿家庭了， 是， 对吧？当然像马昌进这样这个大学生， 成年人 来讲，那么他们可以选择寄宿，也可以选择自己租房， 这没问题， 是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一般的中国的孩子呢，我了解基本上都是出去买菜自己做饭了啊，你肯定不会适应这个当地那么多的这种饮食了。但是呢，我在这个今年的这个游学过程当中啊，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寄宿家庭还是好的。我们在这个今年几个寄宿家庭当中呢，有出现问题的，其中呢有一组这个男生，中间呢就出现了更换寄宿家庭这样的这种情况。这个更换的原因呢，是因为两个男生说 冷漠， 对，冷漠啊，这个词特别的准确。那个男生说，张老师，我觉得他们对我特别的冷漠。我问他，我说怎么感受呢？说他们视如我们如空气一般。不跟我们打招呼啊，好像不太欢迎我们。我反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那你有主动的跟你的房东去打招呼吗？他说我也没有。 对，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情感应该是 相互的， 对吗，赵老师啊？ 您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尖锐了。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到呢，学生实际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本身呢，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人本身他在社会里成长，我总会有磕碰。 不会总是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转移的。所以这样的话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的环境好像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那么这个矛盾怎么化解？我觉得如果我们等着这个环境去变的话，可能这个结果不会太好。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同学好像是不是可以稍微受一点委屈，自己呢在这个过程里面用这样的方式去成长，去主动的去化解一些矛盾。 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后边还有后续的故事，给他们去更换寄宿家庭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房东他会特别在意我们的海外学生对于他的这种评价，所以呢主动的去询问了一下我们这两个孩子，说你们在我这儿过得真的不快乐吗？因为地接的老师给他打过电话，说这两个孩子在你家里边过得不够快乐。房东询问了两个人的这种态度，结果两个孩子跟房东说我们过得很快乐呀。我又呢给这个两个孩子打电话，我说你们既然不快乐为什么要跟他说很快乐呢？他说张老师我们觉得很尴尬。他说一般的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思维呢应该是顾及一下别人的面子的，但是在海外其实应该是恰恰相反的，对吗？ 对啊，实际上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您提到的，如果确实你感觉不好的话，我觉得你倒是应该提出来。就是因为我觉得从老外的角度来说，他们呢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准确的一些信息。那而且呢，这点上可能像您提到了，因为他本身他作为寄宿家庭的一个主导，那么他也要受到一些监管，所以呢，他也要注意他的这个服务态度。 所以呢，就是和外国人打交道，我们应该要适应他们的这种思维的方式和习惯，应该要直来直去， 要直来直去， 对 对 啊，不要绕弯子。其实越绕弯子，给自己带来麻烦，给别人也会带来麻烦， 是这样， 对吧？因为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啊，跟大家呢可以简单的分享到这儿。我想，我们教育面对面的海外英国游学营，甚至是海外其他国家的游学，仍然会继续的做下去的。我们要继续坚持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的主要的目的和原因，就是希望让我们的孩子更早的走出去，感受。走出去去看一看，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海外的留学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究竟适不适合自己。如果未来打算出国留学，我需要提前在国内做好什么样的这种准备和功课啊。最后赵老师有对于我们这些个即将迈出国门的出国留学生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吗？ 对，实际上游学呢只是一种形式。我觉得游学呢对于我们这些想留学的同学来说就是一个准备。所以即使你没有游学的过程的话，也可以对留学做一些准备。那么这里面包括思想上的准备，包括意识上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这些呢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应该说对学生肯定是有好处。 是，那么在最后，两位同学，你们也可以各自用一句话来分享一下这一次你们参加我们的海外英国游学营最大的成长和感受是什么？马当进， 其实我最大的成长和感受是在课堂，这课堂老师让我就是瞬间想起了就是孔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不愤不喜，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与三隅反，则不复也。就是文化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2000年前的孔子和今天的相隔千里的英国老师，他们这个教学理念竟然是一样的。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 让你感受 非常深刻。 好，子怡呢？ 就是我这英国游学营之后，就是我现在英语还是就是有点进步的，就是回家就是有时候就随口来一句英语，但有时候就是不准确，但是我的英语就是随口来，就是 敢张嘴说了， 对 对吧？对于这门语言已经不抵触它了，对吧？我想呢，这就是我们孩子们他们自己最直观的这种感受，他们最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一种真实的成长的这种经历啊。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我们会带给大家今天的品读经典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教育面对面。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为天下事，常德不特，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罗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的研究。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老子《道德经》的第二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德。德是仅次于道的一个重要的观念。那么什么是德？中国古代这个字啊，其实都是有个这样那样的关联。那么这种关联呢，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的关联呢，是形上的关联。再下来是因上的关联。那么什么是德？道德的这个德，它和获得的德，它的发音是一样的。其实道德的这个德，就是获得的这个德的意思。德者德也，道德的这个德本来就是获得的意思。获得的什么？获得的道。所获得的道其实就是德。我们可以这样来去说，道是一个一般的存在，道存在于天地万事万物之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由道演化来的，人也是从万事万物中演化来的，但人是有意识的存在，人所得到的道就是所谓的德。所以对于人而言才有德，我们可以说对于某一物而言有道，但是对于某一物而言是不是有德，这是有问题的。德基本上是一个对于人而才有意义的一个范畴，对于人所具有的一种观念。也可以这样说，德是道在人身上的具体的落实，这是德这个字它本有的一种含义。德就是获得的道，所以道是一个一般的概念，一般的范畴，而德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是一个具体的范畴，是你所得到的道。每个人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自己所应该得到的东西，这就是这个德这个字本有的一种含义。那么由这样的一个含义，我们要领会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什么？道与德它本来是同一个东西，道就是德，德也就是道，但是道是一个一般的存在，而德是一个具体的存在。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一个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自己所应该得到的东西，这个德要靠你自己来去获得，别人不可能给予你。那么由这样一个意识呢，我们进一步引申，就会引申出一个问题。道是无穷无尽的，是源源不断的，是应有尽有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德都不妨碍他人的德，或者说他人的德并不妨碍你的德。我们不能把别人、把他人当成自己的对手，当成自己的敌人，设计陷害他人。有人说，石油是有限的，煤炭是有限的，这种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人类对于能源的开发是无限的。所以仍然结论是，道是无限的。你不要以为机会是有限的，别人得到了这个机会，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多少年前，我们会想到关于互联网，你几乎没有什么可做了。但是，当一个新的领域，当一个新的视角出现的时候，或者说，当一个新的事物出现的时候，你仍然会觉得，你的所得，并没有妨碍任何人的所得。也可以说，别人的发财致富并不妨碍任何一个人发财致富。我们一个人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所应该得到的东西。在老子看来，道与德它是同质的。第21章老子讲，孔德之荣，为道是从。这里的孔是大的意思，之所以这个德可以成为孔德，成为大德，大德之所以为大德，不是因为别的，恰就在于它是道，它是与道同在的， 它是唯道是从的。我们还可以再看到第28章说，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光荣的，但是我却不愿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光荣的那么一个存在，我愿意退一步。这是什么？这就是德，这就是所谓的一种德性，这就是一个人所应当具有的一种基本的操守。 德是道在人身上的具体体现，是一个人应当具有的基本操守。那么要怎样做才是有德呢？在老子看来，什么是有德的最高境界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老子第38章还在讲到，他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在讲到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什么是德？这里的上是说就是最高的，这里的上也就是高的意思，高尚之德。他是怎么？他是不讲这个德的，他是不夸夸其谈的，他是不自以为是的。一个并不自以为是的这样的一个德，那才是真正的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如果一个人自以为自己了不起，自以为自己很优秀，自以为自己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从这个意义上来去讲，那么他本身他的德就很有限，就不是最高的德。所以才有了一句话说，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德的这种无为，他不是要通过这种无为而达到什么，而得到什么。什么叫无一？一就是原因，就是目的，就是用心。没有原因，没有目的，没有用心，做自己该做的事，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并不以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沾沾自喜，这才是一个有德之人所应当具有的。老子第49章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得善；信者无信之，不信者无亦信之，得信。这里仍然讲到一个德的问题。这里讲到圣人，圣人这个概念在《道德经》一书中呢，一共出现了31次。这里的圣人就是圣王的意思，就是最高统治者的意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应当普遍的、无私的去爱一切的普通百姓。你是一个善人，我爱你；你不是一个善人，我仍然爱你。你是讲信的人，我信任你；你不是讲信任的人，我仍然信你。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他有着深厚的、宽厚的这种德。正因为他有这种德，他才可以做到善者无善之，所以叫做德善。德善德信，不是一般的善，也不是一般的信，而是以这样的一个德来去作为基础的。老子第51章还在讲，道生之，德畜之。为什么叫道生之而德畜之？是说道产生了万事万物，而德养育了万事万物。德所具有的一种情怀是什么？就是包容，就是接纳。所以如果说我们平时在讲到一个天道，天更为重要的是一个道的形象，道更为重要是通过天而体现出来的。那么德第一个形象就是地，是通过地的形象而体现出来的。易传里边讲到两句话，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一个道，这是一个道的精神，自强不息。又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有了德。厚德载物是讲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平时就在说天父而地母，大地是个母亲，是个母亲的形象， 是个慈爱的形象。母亲并不会遗弃我们，并不会抛弃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能力差，不会因为我们一时所干的坏事就不接纳我们。是营养液，我接纳你，你是污水，你是污染了的水，你是垃圾，我仍然接纳你。经过几万年的地质运动，把它变成煤炭，变成天然气，变成石油，再供应出来，无怨而无悔。这就是厚德，这就是包容。所以呢，我们一个人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包容的精神，就是所谓的德。这才有了道生之而德畜之。虽然我们说道与德是同一个东西，道是人之所共有，德是己之所独得，但是德更为重要的是在强调着一种包容性，一种吸纳性。正因为如此啊，老子第五十一章还在讲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生而不有，生养了万事万物，却不以万事万物为己之私有，这就是一种品德。道产生了万事万物，但是它并不以万事万物为自己的私有的产品。我们一个人如果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生而不有，我只问我自己应该做什么，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我不问别人应该怎么样，我只问我自己应当如何待人，而不问别人如何待我。为而不恃，不是不作为，做自己该做之事，做自己当做之事，做自己该做的，但是呢却不骄傲，却不以自己所做的了不起而沾沾自喜，这叫为而不恃。为而不恃不是不为，为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做自己应当做的事，不做自己不应当做的事，但是却不以功臣自居。这里的事呢，是有事无空的那个事，不以功臣自居。第三句话讲到功成而弗居，因为自己呢所作所为成就了一番功业，但是却不以功臣而自居。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弗居，这就是所谓的玄德。玄是什么？是深，是远，是广大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道与德，德与道虽然是同一个对的东西，但是德毕竟是对人而言的啊，德是道的一个具体化。 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应当遵守的共同法则，德是个人所应具有的品德与精神。那么这种德的精神是什么？它对现代社会又意味着什么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那么这个精神是什么？更为重要的就是一种包容，就是一种包含，就是所谓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就是所谓的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信者无信之，不信者无亦信之，就是这样的一种操守，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如果一个人缺乏这种精神，那么会怎么样呢？古人很有智慧，当然这个智慧在我们日常语言中都已经充分地表达出来。一个人缺乏这种精神，这种包容的精神，那么变成了一种什么？斤斤计较，变成唯利是图，变得损人利己，变得损公肥私，变得见钱眼开，变得呢不走正道。中国人有一个说法，把它叫做什么？他不说你错了，他不说你不对，他说你缺德。注意缺德这两个字啊，很形象。缺德这个话是个骂人的话吗？缺德不是一个骂人的话，它甚至是个同情人的话。你什么都不缺，你很有能力，你很有才干， 你很积极，你很努力，你很有钱，这些你都不缺。但是你缺的什么？你缺德。所以当我们去读经典，读到这些意思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到古人的精神，古人对于我们的这样一种教导。那么这个德表现在什么？我们不可能说一个事物有德，这个德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德这个字绝对并不比道这个字更加的不重要，甚至我们认为德这个字比道这个字更贴切，更具体，对我们一个人可能更有用。所以才有了道德经一说，它不简单的只是个道经，它还有一个德经，它不简单的只是在讲道，它还在讲德，既讲道又讲德，啊，道与德是浑然一体的，但是我们仍然在感受到，啊，道是一个一般的概念，德是一个具体的概念，道是无穷无尽，应有尽有，源源不绝，而德是具体的，每个人你所得到的东西总是有限的，你的所得就是你的所得，他人的所得不能成为你的所得，所以德是一个具体的概念，德是有限的。那么这个德成为你之为你的根本，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就是人性，成为你之为你的根本就是你的个性。所以德与性它是等量的，但是却是不同质的。从德字于道而言叫做道，从人之所以为人而言，你之所以为你而言，就称作性。道德性这三个字因此就一一贯通了。你们就会发现，其实对于儒家而言，他讲什么？他不大讲道，也不大讲德，他突出一个什么？他突出一个性。这个性是什么？这个性就是你文人不大讲道，也不大讲德，他突出一个什么？他突出一个性。这个性是什么？这个性就是你文人人之为人，你之为你的所在。人应当有所担当，人应当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完成自己的社会使命。你应当努力扮演好你的社会角色，完成你的社会使命，这就是你的性。这就是中庸所讲到的天命之为性。但是对于道家而言，他不大讲性，他更为重要的讲什么？讲道，讲德。道德这个概念它是内在的，它是诉诸于自我的，它不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去又再去讲，道家是讲道德，儒家更突出的是什么？是伦理。那么伦理是什么？伦理的基础是什么？伦理的基础显然是道德。如果离开道德而讲伦理，那么这个伦理变成什么？这个伦理只会变成空洞的教条，只会变成具体的对于人的一种约束。所以由此你就会知道，有人说儒家讲仁义，而道家反对仁义。儒家讲仁义是不错，道家却不反对仁义，道家更讲的是道德。第38章讲，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仁义礼它有一个由高到低的向度，没有道了不得不讲德了，没有德了不得不讲仁了，没有仁了不得不讲义了，没有义了不得不讲礼了。儒家强调仁义，道家讲在仁义之上更有道德，这是儒家和道家的不同。当然我们也不要说道家就这么好，其实儒家的思想它更切实际，道德不存在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不要说道德了，我们也不要说仁义了，我们也不要说礼了，我们甚至连法都没做到，都没做好。所以我们的任务很艰巨，我们首先要做到守法，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守礼，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去讲仁义。当我们真的能讲仁义了，我们才会配讲道德。这一切都与老子所提倡的德这个字有着莫大的关系。关于德这个字，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的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欢迎继续收听。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乌冬，不是乌鸦，和乌冬面也没有关系。乌冬的冬左边是一个东方的冬，右边是个鸟字旁。乌冬属于雀形目冬科，体长27厘米左右。成年雄鸟全身都是黑色，唯一亮丽的是黄色的眼圈加上黄色的喙，和黑色的羽毛形成鲜明的对比。成年雌鸟全身褐色，喉部有少许灰白色浅纵纹，黄色的眼圈因为旁边的褐色羽毛，所以不如雄鸟那么显眼。 我们乌冬作为一种黑乎乎的不算太小的鸟，看起来也很像小一号的乌鸦。别看我们瘦，把羽毛蓬松起来可以一样胖胖的，好像愤怒的小鸟里的黑色炸弹鸟。我们乌冬也喜欢集群，一片呼啦啦飞过也常会被人们误以为是乌鸦。比如在瑞典，很多不了解鸟类的中国留学生就经常把冬季成群的乌冬错认为是乌鸦。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瑞典呢？因为乌冬是瑞典的国鸟。乌冬在欧亚大陆的名声很显赫，是人们喜欢的鸣禽。西方人说乌冬歌声中的乐句像人类的音乐，并且还可以用五线谱记录下来。由于我们乌冬的叫声多变，善于模仿其他鸟类的叫声，人类还给我们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叫百舌鸟。 我们乌冬喜爱林地，在城市公园、路边等任何有树的地方，也常常能看见我们的身影。比如大兴区的望星湖公园，就是我们喜欢的栖息地。望星湖公园位于大兴区旧宫镇，被誉为北京郊区景色最美的郊野公园。望星湖公园占地总面积将近127公顷，原本这里是一个垃圾处理区，经过重新规划改造后，成了集乔木、湖水、花草于一身的园林，也吸引了很多像我们乌冬这样的鸟类来此筑巢栖息。 望星湖公园的核心，顾名思义是园区中心的望星湖。这片占地面积巨大的湖水是整个公园当仁不让的明星。湖水周边以堤岸、小桥、亭台、绿林等不同的环境结构进行点缀，营造出了浓浓的诗情画意。望星湖湖水清澈，沿着湖边环绕一周，将近用40分钟的时间，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水面风光都截然不同。有时它与柳叶为伍，有时它环抱岸边小亭。整个湖水区域以江南园林的风格设计，在湖边小歇别有一番风味。公园中心的湖水被引到四面八方，形成了多条小河，伴随着两岸的绿色植被，犹如一个天然氧吧，清新舒适。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让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